为你笑我们的呼吸，一生能有几许牵肠挂肚情意，你大可不必再继续觅，我愿意一生为你追寻。 爱着谁，心徒留几道伤，爱多可悲，爱 但彼此天涯各一方。冷月空对门户说不出话，凄凉我爱不悔，何苦隐瞒成双。